第67集，打架。 你给我滚！ 这是你家，我凭什么滚？你还没成女主人的笨蛋！ 我给你滚！ 站住！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是不是早就想换人了？你收他的宝石，要跟他了是不是？ 放手！ 是不是？ 是！ 许少卿突然愣了一瞬，安里就对着他的要害来了一记铁膝盖。许少卿划了个优雅的半弧蹲倒，安里就是翻到他的背上压下去，对着他的腰间揪起一块整肉，毫不留情地掐着拧了个半圈。 是个屁！你这个神经病！我…… 安里话音未落，就被底下的人以绝对的力量给掀了，又反过来跨坐在他的身上，把他乱动的双手剪子般的按在头顶。许少卿凶狠地压下来咬他的伤口，这种刺痛感让安里害怕，把心一横，也下了狠嘴自卫，咬破了许少卿的嘴。两个人的血液很快混在一起了，满嘴都是腥甜的铁锈味。可被反咬一口的疯狗并没有退缩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安里胡乱踢蹬着腿，许少卿恰时松了控制他的手，而是环着他的腰身，在他紧绷而敏感的侧腰揉了一把，安里就放弃了挣扎。 到底是什么时候把我拿捏得这么透的呢？ 安里本来不想弄乱许少卿的发型，毕竟他一会儿还要在那么多人面前保持体面，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扯着许少卿的头发，想把许少卿给扯开。 放手！你他妈的！ 许少卿的嘴巴上染着血，还破了一块，他决绝抵抗着扯头皮力量的五官显得愚蠢又可笑，以至于他故作深沉的威慑神情看起来十分的滑稽。安里红着溢满生理泪水的眼睛，咽下一口血腥味的唾沫。 许少卿，你个小疯狗，门没锁你要出柜吗？ 许少卿与安里目光对峙，使劲地抓着安里的胳膊。 你先放手。 安里松了手，许少卿就翻到一边去，而安里赶紧爬起来，快步走到套间门口锁上门。给门落锁的瞬间，门把手突然转了半圈，外面的人推了一下，发现还是锁上的，就说着话离开了。就差一点点，安里感觉出了一倍的冷汗。他回头看许少卿，鸡窝头的许少卿用手背蹭了蹭嘴上的血，低头看了一眼，看完手背又抬头看安里。 你先咬我的，我可真是糊涂蛋，还想着让许少卿保留体面，不想碰他头发呢。那怎么气血上头把人嘴都咬豁了呢？头发乱了收拾一下不超过两分钟，嘴破了伤痕至少也得留着，得有一个星期左右呢。 安里走回去，蹲在许少卿的身边，用手指把他嘴唇蹭干净，观察伤情。许少卿也抬着下巴给他瞧，顺势用一种你看你把我给咬的控诉神情看着安里，好像忘记了谁才是先下嘴的那一个。其实咬的并不算重，但位置却在 M 字的唇峰上，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。 怎么办呢？咱俩这样一对口子，这样下去杨广生只要一想肯定就能联系上了。 你是真担心我出柜，还是怕杨广生觉得你和我有关系？哼，放心，他送给你的东西不会收回去的，这个人大方，比我强多了。 安里简直想抽他一个嘴巴。 怎么这个狗情商跟智商就对不上了？杨广生觉得咱俩有关系，该担心的是你吧？ 许少卿这人报复心强，好胜心也强。本来杨广生是个富二代，天生比他有钱，为了这事儿，他老早就不高兴过，所以更不能接受杨广生抢他的东西。第二，同理，也不许自己的东西，也就是安里，主动投奔下家，只允许到日子他玩腻了自己甩。 这个傻帽，性子真够强。跟你说话真他妈累。 安里站起来转身往门口去，他回头瞥了一眼许少卿，靠墙坐着，头发乱着，嘴唇破着，没有站起来的意思。许少卿的目光正从安里的身后刺过来，阴沉的像个叛逆期非要跟爹妈对着干但爹妈并不买账的少年。安里脚步前后踌躇，结果叹了口气， 又走回去拍拍许少卿的肩膀。 我当然是怕你出柜，你不是想藏着吗？ 我不用你管，我自己这么过来的，一直都是。我知道怎么办，还不至于沦落到让你这种笨蛋操心的地步。 安里听他说自己心情就奇怪起来，许少卿现在分明很强大很优秀，却在大家面前包得跟石头一样，只敢跟自己甩脸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性向，因为他的少年阴影，因为他被治疗过。不幸的成长经历是会导致人的个性扭曲自闭的，好多普法栏目里都是这样说的。安里被平白咬破了嘴，明明也是很生气的，但看着那个仿佛错套进了大人壳子里的幼稚神情，他还是开解了自己。比起那些节目里的主人公，许少卿算是不错了。他脾气坏，但好歹没有反社会吧。安里再次蹲下了，对着许少卿投其所好的拉踩杨广生。 你长得比他帅，人比他聪明，我不可能换他。真的，你要无所谓，我跟你手牵手走下楼梯都行，一直走到杨广生面前。反正这里的人以后没一个跟我有关系的，丢脸也就一会儿，我怕什么？走啊。 许少卿无语，原来长得帅聪明才是安里最在乎的嘛。这些可不是许少卿考虑过的方向。 果然是蠢货，净看虚的。他有点不少吧，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些。 说不上，反正我本来也不喜欢男人，所以不想跟他那个。大概就是咱俩不是挺好的吗？都习惯了，我不想换。 安里站起来走进套间里去，在床头的灯柜前站住了。他把宝石袖扣从围裙里掏出来藏在灯座底下。 我不会再为钱跟男人约了。咱们俩一开始，我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及时找到工作，可又急需用钱，所以以后不会了。我希望是不会了。 对于这件事，许少卿没有追问什么，他大概知道前因后果，他想问的是前一件事。 你是说因为和我习惯了所以不想换？ 这话是矛盾的吧。不说别的，单只做那种事儿的话，习惯了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习惯的下一步就是厌倦，这才是顺逻辑，这是自然赋予人类的规律。安里看他不理解的神情，想到他一众带翻牌子的小情人多姿多彩的生活。 我和你不一样，这你不用理解。总之你就放心吧，两三个月之内我不会换夏夏，就等你换我行吗？ 所以到底是两三个月之内不会换，还是等我换你？ 这有什么区别吗？ 有吧。那就定了，等我换你吧。 哦，行，我要出去上班了，你这个嘴。 安里看着许少卿嘴唇正中间引人注目的口子，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。 咱俩肯定不能一起出现，要不你早退吧，我先下去，过一会儿你直接走，别跟杨广生他们打招呼了，回头微信说一下。 你跟我一起走，我要去1208，我他妈这几天要憋死了。 你哪儿憋了？我得上班，你爱死死吧，我走了。 我开车在大门口外面50米外，你快点出来，我等你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